两天我看到一篇文章说，你抱怨的军训是多少人回不去的起点。 赖了一暑假床的你，现在每天六点集合，你记不记得看着朝阳升起的时候有一些感动？经常熬夜到一两点才睡觉的你轮到了夜班，你记不记得那一个打着盹的职业如此想念你的硬床板？ 我记得军训必备技能叠被子，好像不管是谁一进军营就有了双妙手，回来之后就再没有了。我记得军训会有突击检查，搞得人紧张慌乱，衣衫不整和朦胧的眼也是值得记忆的扮相。 还有啊，15分钟洗澡时间，站着吃完饭，洗一盆全是汗的衣服，原来你也能做到这么多，原来所谓严酷的条件啊，都不过如此。 不知道今年同学们有没有记住教官的一些金句呢？有些教官真的是段子手啊，站军姿也会站两面，帮你晒得均匀一点。 军训是一场关于成长、关于青春的旅程，教官是这旅程中最美的人。刚刚看到有学生说教官换了，不过短短几天就有了感情，大概是因为朝夕相处吧。他见证了你们的汗水，你们的蜕变，批评过你们的偷懒懈怠，也肯定过你们的英姿飒爽，那正是军营里最可爱的人呢。 不知不觉，你觉得身上的军装不只是一件衣服而已，你是一个军人，你站着军姿，想站得再挺拔一些，眼光平视前方，似乎忘了太阳。曾几何时，你对这里有了一丝不舍，那些和你睡大通铺的同学，每晚都来查岗的辅导员，甚至还有那一个马扎。 后来你把他们写进日记里，再后来你偶尔翻出来看看，那段日子真的很美好。 愿你将这呼啸而过的军训时光写进你无悔的青春里。 青春是与七个自己相遇，一个明媚，一个忧伤，一个华丽，一个冒险，一个倔强，一个柔软，一个正在成长。 青春是人生的实验课，错也错得很值得。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青春是天边的彩虹，转瞬即逝，却又柔美异常。 青春是清晨的微风，朦胧含蓄，却又适合徜徉。 青春是山涧的溪流，清丽柔和，却又时常飘荡。 是我们选择了青春，还是青春选择了我们？ 精彩答案尽在青春联盟，让我们飞舞趁年华。 当风翻动起安详的绿叶，当飞燕叫在清晨的一片天空，一片苍凉，训练场上口号喊得嘹亮，当月光照得大地一片皎洁，当星月微微露出笑脸，夜幕下有着军歌不断飞扬，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经历的军训。欢迎收听北京科技大学广播台，我是主播于国汉。如果说人生是一本书，那么军训的生活便是这本书中最美丽的章节。如果说人生是一出戏，那么军训的生活便是这出戏中最精彩的一幕。军训对于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而这些感受又都是不能言传的，只有自己亲自尝过的人才有可能知道其中的韵味，然后和有同样经历的人相对一笑，让同样的感受在彼此间传递分享。一身迷彩军装，让每一位大学生都多了一份英姿，也多了一份责任。面对炙热的太阳，我们将迈起铿锵有力的脚步，我们要像军人那样 锤炼铁一样的坚韧，磨练钢一样的意志。站军姿练转身，走正步练队形，无数次重复的口令曾经让教官的嗓音沙哑，无数回对动作的纠正也曾让教官眉头紧皱，一遍遍的动作示范让教官的额头布满汗痕，但是沙哑的嗓音掩盖不了教官的严谨，微皱的眉头暗淡不了教官的关心，布满额头的汗滴冲淡不了教官的尽职。训练的每一个动作都让每一个经历的人深深地体会到了团结的力量、合作的力量以及团队精神的重要，我相信它将使我们终身受益。苏轼有言，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军训虽然苦，但它让我们更加懂得了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军训虽然累，但它让我们体验到了超出体力极限的快感。军训虽然严，但它让我们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大雨洗礼后的天空必有满斗的星星，我们也相信军训后我们会拥有一个更加绚烂的星空，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透过被晒得黝黑的皮肤，感受到血液的沸腾，军训就如梦一样匆匆地向我赶来，又在我没有细细品味那份感觉的时候又悄然而逝，剩下的疲劳在肩头隐隐告诉我，少分娇气多分坚强，少分依赖多分自强，少分怨天尤人多分勇往直前。不要惆怅时光如流水逝去，因为这段记忆将成为生命中不可抹去的一部分，它会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给我们动力，支撑着人生旅途的各种风雨中飘摇的心灵。这种信念竟迎来一个新的起点，引领着我们一步步走向社会，也让我们更加成熟。骄阳似火，夏风如歌，转眼间在那美丽而又火热的训练场上，一七级的小贝壳们军训之旅也接近了尾声。山没有悬崖峭壁就不再险峻，海没有惊涛骇浪就不再壮阔，河没有跌宕起伏就不再壮美，人生没有挫折磨难就不再坚强。相信军训一定会成为你们大学生活中最难以磨灭的一段回忆。亲爱的学弟学妹们，一身迷彩不仅会带给你一种军人的感觉，也会让你成为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亲爱的小贝壳们，再坚持一下，我们在美丽的北科校园里等着你们。 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今天体育老师有事儿，我占用大家两分钟时间，来把练习册翻到室内球盒部分。 老师，我没带。 哎，你们真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 时间越久回忆越长。哎，你们还记得你们老师的口头禅吗？ 哦，我想起来，我高三的历史老师，他就经常就对我们说，这还整不明白就别学了， 小姑娘回家开个花店多好。 我记得我们初中的物理老师以前上课的时候就特别萌的，爱说叠声词，都是说把小块块放在小车车上，然后就特别的萌。 我们高中的物理老师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是我们的班主任，他经常讲题讲到开心的时候就喜欢说操作这个词，比如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这样操作一下，你们试试这样操作，但是它本身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写作的意思，但是班里的同学会不怀好意的重复，于是后来他把这个口头禅改掉了，毕业之前我们再也没有从他嘴里听过这两个字。 还有这种操作？ 那么你们的老师有哪些秘制口音呢？ 我想起来了，我们高三的政治老师，然后他就是爱把美国说成美果，然后还有隔壁班的物理老师，他就是物理实验经常有那个小球嘛，然后他就把小球说成小球。 金轩，你是哪人？ 我是北京的，但是 你们老师呢？ 那个政治老师是河北 人，那老师的口音特别有意思，但是我学不来。我们高中的数学老师是四川人，但是直到毕业之前我们都没有听出他的口音，我们只知道他的口音很奇怪，然后平时同学模仿的时候就大家一团笑哈哈，然后直到快毕业的时候，就是数学会有一些真题嘛，然后有一天他在讲卷子讲题的时候指着一道题告诉我们说，这是我老家的题哦，然后我们才知道他是一个四川人。 他不说川普的吗？ 他的普通话挺好的，虽然听着有点奇怪，但不是川普。 我之前在湖南上一个培训班的时候，有一个湖南老师说，我是一个湖南人，你要我说标准的普通话那是不可能的，你要我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那是完全可以的。之后他给我们讲课一直用的是标准的湖南塑料普通话。 我想起我有一位英语老师，他是西北人，所以他有很典型的西北口音，那么他特别喜欢把很读作品，然后这样就会造成每次他会问我们，我讲的明不明白啊，然后我们底下就会回应他很明白。 其实自己笑着。 一块黑板，一根粉笔，三尺讲台，一生追求，默默游走于岁月里的老师，成为我们最值得尊敬的人，也成为我们最难忘的青春回忆。 从小到大，我们经历了很多的老师，你们最喜欢的老师是什么样的呢？又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故事呢？ 我比较喜欢那种学识渊博，然后讲课特别有方法，然后还特别有耐心的老师。我就记得我们高三的数学老师辉哥，我从小学开始做应用题之后数学就一直不好到高中，对数学老师也有一种就仿佛是与生俱来的畏惧感，就甚至畏惧到不敢提问题。但是高三的时候每次小组答疑，辉哥都会帮我讲我不会的题，也不会嘲笑我什么的，超级有耐心。后来高考是我数学有生以来考的最好的一次。 此处有掌声。 谢谢。 我最喜欢的老师是心态比较年轻，然后接受力比较强的老师。就比如说我高中的英语老师，他就是一个心态非常年轻的老师，虽然他年纪比较大了，但是每次我们在聊什么话题的时候，他会非常有兴趣的过来跟我们凑在一起，我们感兴趣我们了解的东西他也都会有所了解，然后每次都能跟我们聊到一起。 我觉得从小到大因为经历的老师太多了，我感觉基本上每过一段时间被一个老师带很久以后就会喜欢上他。如果把从小到大这么多老师的优点全都说出来的话，那肯定世界上没有这样完美的老师了。 但是要讲到最喜欢的话，我觉得有两种老师，一种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像一个老师一样，然后下课像朋友一样，特别温柔，特别会关心同学的老师。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教学特别有方法，他也很能体会你的心情，你的心理，特别有耐心，然后特别有方法。 我觉得上天欠我一个班主任。 哎，你知道我最喜欢的老师是什么样子的吗？ 很好奇。 帅的。结束了，我们下一道题。 教师节大家想对自己的老师说些什么呢？ 深情戏码走起来。 我想说，老师们，虽然你们一直劝我不要当老师，说太累了，但我还是不后悔我的选择，想一直走下去。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的关心，你们辛苦了。 其实我觉得我从小到大遇到的老师都有非常优秀的品质，也想在这里借这个机会对我所有的老师说一声谢谢你们。从你们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也让我想要成为一名像你们一样优秀的老师。祝你们万事如意，然后桃李满天下。 首先肯定是感谢，如果没有他们当年辛勤的付出的话，就不会有我今天坐在这里。当时可能是因为课业繁重，然后心理负担比较大，或者年少时有些叛逆心理吧，当初总是对于老师的一些规章制度或者一些命令指令之类的东西很抗拒，很不理解，甚至很不开心。最严重的时候可能在心里会责怪他们，但是过了那一段时间以后，现在站在这里再想想看，就能够理解他们的用心良苦了。不管是温柔还是严厉，都是他们对我们的爱。希望老师们注意身体。 我相信老师是我们青春回忆当中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一部分。然后在座的三位呢都是师范生，之后呢很有可能去作为一名老师。那么你们认为作为老师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呢？ 我觉得作为一名老师最重要的品质是有原则，言而有信。因为我觉得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或者其他的什么职业，都是要学会先做人再做学问。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老师来说最重要的品质是做人的原则。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对工作和学生的热爱吧。像我们高一的班主任，他姓齐，我们都叫他齐姐。他很年轻，讲课很好，对我们也很好，就真的像我们的姐姐一样。因为他是第一次当班主任，所以能看出来他的热情和投入，对我们是拼尽全力的好。正好我们班的人也都很合得来，所以我们班可以说是当时年级里最团结、气氛最好的班。虽然有时候还会惹老师们生气，但是一直到现在我们的感情可以说是最坚固的。后来分文理班之后，齐姐就没有接着当班主任，但是还是能看到她对工作和学生有很大的热情。关键是老师的工作比较枯燥嘛，能保持这份热情和投入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对工作和学生的热爱真的非常重要。 我觉得作为老师需要拥有的品质有很多，师德这个词也很大，包含了很多内容。之前我一直在想，像认真、负责这之类的品质，究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听了静轩刚刚的话之后，我觉得热爱真的是非常重要。只有拥有对工作的热爱，对学生的热爱，才能把这份职业当做事业，一直做下去。 然后呢，我们大家也都在北师大这个校园当中，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校训呢就是学为人师，行为示范。那么大家觉得这样的校训，这样的学习氛围，给大家对以后作为老师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这句校训现在对我就像座右铭一样了，它时常会让我想象我以后会做一个什么样的老师呢，我能不能够做到为人师表呢？它让我不断地反思自己， 有一个激励的作用吧，让我在学习的过程中更加有目的性。 我觉得这句校训分上下两句，上半句学为人师是我们大学四年以至于日后工作要一直学习的，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后面行为示范就是我们当老师的一个准则吧，我觉得要以身作则，要做学生们的榜样。 我觉得我们的校训对于我的作用也大概是鞭策自己为将来成为一名为人师表的人做好准备吧。在暑假的时候去支教，第一次面对那么多称我为老师的人，我才意识到其实自己还有很多很多的方面需要完善，而且做一名我心目中的好老师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首先要先做人后教书，我觉得这句校训能够时时刻刻地提醒自己要完善我自己。有人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面对孩童传授善恶，传递知识，内心要守住光明才能担任重任。 有人说教师是世界上最孤独的职业，带出每一届学生，经历每一次离别，在鲜活的年轻人中迎来自己的苍老。 祝全天下所有的老师身体健康，桃李满天下。 我是主播雅卓。 我是主播季轩。 我是主播王慧。 我是主播王佩瑶。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段日光 牵着手， 手心散 叶子黄了， 你说 喜欢我的喜欢，管你喜不习惯。 先拍照 P 图分享晚餐，还要修下耳环，晒一晒美丽有人。 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不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乘上一辆列车，从斯里兰卡到克罗地亚，从迪拜到维也纳， 聆听一段音乐，从蓝调到爵士，从雷鬼到民谣， 这里有你未曾见过的国度风光，这里有那些沉睡在历史的古典的呢喃。 音乐之旅， 音乐之旅， 音乐之旅， 音乐之旅， 我们在音乐的国度 等你。 80年代的旋律带着爵士舞曲的色彩，是不是勾起了你的回忆？这首来自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作为我们今天音乐之旅的开场，那即便年代久远，却依然能够用激烈的摇滚、清澈的嗓音传递到心中的那个年代的青春活力。 今天的音乐之旅主题稍微有点不同，我们要和大家聊聊的是那些经典的翻唱歌曲。这首1989年1月发行的《青苹果乐园》，原曲其实是来自日本，是一支和小虎队同类型的流行歌手团体少年队的代表歌曲。其实这首曲子的翻唱并不是计划之内的事情，小虎队的出现也纯属偶然。本作为节目助理，在节目中烘托气氛的小虎队三人受到了观众的极大喜爱，也因此台湾开立唱片公司决定试着推出这样的客座歌手，青苹果乐园就是试金石。 当时尚且年轻的吴奇隆、陈志朋、苏有朋三人在这样一首充满青春活力的《青苹果乐园》中大放光彩，也从此真正开始了他们的歌手之路。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曲的原唱少年队在日本也是赫赫有名的流行音乐演唱组合，甚至可以说它是第一个走向世界的日本流行乐团演唱组合。它的三名成员分别是锦织一清、植草克秀和东山纪之，原曲的名字是 What's Your Name。 由于都是走青春少年活力的路线，因此两首歌在编曲上并没有太大差别，但是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出色的作品，并且作为经典一直流传到了现在。那么今天的音乐之旅，我们将为大家介绍一些经典的翻唱歌曲， 当然，曲目当中没有优劣之分，因为每一首歌都有它独特的意义。千苹果乐园和 What's Your Name 作为本期节目的开场，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是主播李佩佩， 我是主播高雨涵， 我是主播张孝成， 我是主播刘怡欣。夏の日花の唇天使の悪魔を知っちゃない渚に迷った歌のもヴィーナスヴィーナス知らない What's your name? I love you 一直有一个梗，两个人但凡说到没话说的时候，或者突然一方发表了意外的言论，另一个人就会说，谁给你的勇气，梁静茹吗？这没办法，梁静茹的勇气真的是经典的作品，从小深入人心，也不怪大家拿它做梗。没错，不过我们现在即将为大家放送的歌曲也来自梁静茹，非常经典的小手拉大手。梁静茹轻松的语调透着点活泼和俏皮，歌词非常写实，可以理解为有情人之间相互信任畅游天下的愉快生活，也可以理解为大人和孩子之间无忧无虑无所约束的日子。 这首歌同样是一首翻唱歌曲，原曲是宫崎骏作品《猫的报恩》的片尾曲，名叫《幻化成风》，凯加尼纳伦，由歌手石亚米乃作词作曲并演唱。石亚米乃的嗓音非常柔和清纯，就像讲一个平凡的故事一样对听众娓娓道来。两首歌曲因为歌手的演绎而呈现出不同的味道。 今天加油，向昨天挥挥手。君と違った約束の 筷子兄弟的老男孩用质朴的声音和简单的旋律打动了许许多多人，他作为电影《老男孩》的片尾曲，在歌声中凝结了青春的苦涩。生活就像一把无情刻刀，改变了我们的模样，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回，来不及告别。老男孩的歌词引起了多少人的共鸣，他唱的是人生的不得已和青春活力的矛盾。 老男孩由大乔卓弥作曲，同时大乔卓弥也是原曲《Arigato》的原唱。大乔卓弥在从组合无限开关单飞之后创作发行了这首单曲。这首意为谢谢的曲子用纯粹的吉他声音弹奏出打动人心的温暖旋律，搭配大乔卓弥自己感恩的心情写成的歌词，再加上他感染力十足的歌声，组成了这首听了让人不禁落泪的好歌。 而筷子兄弟对这首歌曲成功的演绎，很大程度要归功于他们优秀的歌词创作。两人作为集编剧、导演、演员、音乐创作、歌手于一身的极具创新力的复合型组合，其本身的创作能力毋庸置疑。老男孩虽然经常陷入作曲非国产的风波，但他的传播力已经足以向我们证明他的动人和经典。 と 王菲的声音极具穿透力，清纯的仿佛像蓝色天空中飘荡的羽毛。这首《梦中人》是她在1994年儿童节发行的粤语单曲，翻唱自爱尔兰卡牌利乐队1992年发行的代表作《Dreams》。20世纪90年代初，正是卡牌利乐队的年代，那时的他们在爱尔兰流行乐坛中地位超然。主唱多洛斯·玛丽那充满激情高昂的天使一般的嗓音，至今在流行乐坛中无人可比。 王菲在《梦中人》所用的唱法就是在模仿多洛斯的唱腔，那种把舌头卷起来向后拉长声音的唱法曾让王菲在当时大出风头，以至于今天不少歌手依旧在仿照这种独特的唱腔。 《梦中人》是王家卫执导的电影《重庆森林》的主题曲，该片1994年在香港上映，1995年获得了第1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奖项。《重庆森林》讲述了两个爱情故事，在弥漫着20世纪60年代氛围的故事里，影片具有一种深切的忧伤气质。王家卫将两个毫不相干的故事糅合在了一起，运用大量的画外音推动剧情，正好表现出一种后现代都市人的精神领域和情绪状态，表达了他对于都市生活既眷恋又疏离的态度。 为大家放送的是日剧《舞蹈医生诊疗所》第一二部的主题曲《骑在云龙的背上》。从旋律上大家就可以听出，这正是范玮琪翻唱歌曲《最初的梦想》的原曲。范玮琪在看过《舞蹈医生诊疗所》后注意到了这首歌，他认为这部日剧情节感人，主题曲好听，就有了想要翻唱的想法。但是拿到版权开始录制之后，却怎么唱都不对劲。直到一次他乘飞机在高空旅程中俯瞰地面时，突然想到这首歌的日文原意，这时才豁然开朗。 舞蹈医生诊疗所讲的是年轻医生舞蹈建筑和岛上的人们为了保护每一个生命努力拼搏的故事。骑在银龙的背上正是为了歌颂医生救死扶伤的精神。银龙就是医生的自行车，在不信任医生的离岛上，医生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尽自己所能挽救生命，这也使这首歌的境界高了许多。经过范玮琪重新演绎的《最初的梦想》，歌词更偏向生活，呼吁人们在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要坚持自己最初的梦想，回想当初绝不轻言放弃。范玮琪在理解了原曲的基础上加上了自己的感悟，使得最初的梦想传递出了最真实的声音。 翻唱歌曲可能是经典的再现，也可能是新一代经典的重塑。有一位博主这样说道，歌和歌之间本来就是没有可比性的，只要抒发感情引起共鸣就是好歌。音乐应当是一片纯净的圣地，纷争和批判不适合放在歌曲本身，每一首歌都值得我们静静欣赏。今天的音乐之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从这些经典的翻唱和原唱中听到年代和青春的声音呢？如果您还想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关注民大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登录喜马拉雅 FM 搜索民大广播音乐之旅就可以了。我是主播高雨涵。 我是主播李佩佩。 我是主播张孝晨。 我是主播刘怡欣。 我们下周三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僕はこの響きを嘆いている。また戻りたい夏翼でも、日の目みたいな頼りない夢でも、明日僕は夢の足元へ駆け上り、呼ぶよ。 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98.2，生而不同，你。